你離開了卻散羅成就，昨晚我們都收到一個很令大家傷心的消息，唐宇聰先生呢就離開了我們。這一位對香港音樂非常之有影響力的音樂人和太極樂隊的成員，我們特登在今天騷動音樂節目開始之前選擇你這一首哥哥的，也都是 Gary 編曲的這一首作品《左右手》，感激你留下了這麼多金曲陪伴我們。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给音乐。 正式开始啊！今日我哋嘅骚动音乐嘅 系啦，有我估佢应该今朝七点零先瞓嘅波程，同埋右边膊头越嚟越痛嘅严琼， 每日都会 update 大家我哋嘅生活状况咁啊，好似 或者其他嘅新鲜事啦，系咪啊？七点几先瞓啦？你今朝应该 系啊，因为做到好夜啊，寻日 唔系，寻日做到好早， 做到好早啊！咁因为先 send 啲嘢出嚟啊，咁样咁，所以严琼就会知道我瞓觉时间系几点嘅咁样， 好担心你啊！ 唔係，但我覺得夜晚有時係即係我會稱之為夜晚人啦，自己係 咁 係啦， 即係夜更司機 係啦，夜晚人嘅意思係夜晚先至會活躍啲啊，個腦先至好似精神啲咁樣，咁呢個係嗰個生活習慣啦。咁早一兩晚咧出現一個狀況嘅，咁我就喺個 app 度又係聽人哋講嘢咁，咁睇到有一個咧，其實我從來都應該唔會感興趣或者好奇撳入去睇嘅一個 topic， 就係講文學作品。 哇！关你咩事啊？ 系啦，就系唔关我事。平时就觉得，我唔会想听啦。但系嗰日就，咦，不如试下夜晚晚搵啲嘢试下啦。咁入去听一啲应该系本地嘅一啲会有写一啲即系可能现代文学啊，写小说啊、新诗嗰类嗰啲嘢嘅朋友喺嗰度分享佢哋工作啊、佢哋嘅作品，咁类似有呢啲嘢听啦。咁点解我呢个 topic 对于我嚟讲咧，应该系好少会接触，系因为以前有得拣科，咩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嗰啲，我一定唔会拣嘅，因为我对于文字嘅嗰一个那个敏感度好弱啊。以前最简单初中嗰啲阅读理解咧，我系望完个抽字，我净系可以望到嗰啲字，我 get 唔到里边个意思嘅。但系你知阅读理解最重要系咩啊？中心思想啊嘛。 系啊，就系、是、要分析嗰个字嘅背后，作者到底谂咗啲咩咧？咁样 嘅。最难系呢样喺我身上面，同我唔能够好专心咁样去睇一篇嘢嘅。咁所以我知道我系搞唔掂，所以我系一路都觉得唔想咯、啊。以前焗住要读嗰啲咩归去来系啊，嗰啲咩背影啊，嗰啲咁就焗住啦。好彩我哋唔使背嗰啲范文啫，我哋嗰段时间 系我哋嗰年代系唔使。 好彩唔需要啫，咁如果唔系真系我真系屎俾你睇咧，咁我真系搞唔掂。 我都嗰时会觉得，如果我哋要背范文，我应该冇大学读过啲人嚟啊。 应该会好差，又唔系记性好啦，咁样嗰啲。咁但系系啦，我就喺度听，我觉得咦，大个咗之后，因为冇嗰种考试或者各样嘅压力之下。淨係當人哋分享咁聽，就咁 leisure 咁睇咧，我係覺得幾有趣，令到我覺得可以試下去到而家咁嘅年紀，翻翻轉頭去了解翻嗰一樣嘢。咁、我就醒起係會，你以前係即係應該係讀書嘅時候就已經睇好鬼多啦，可能多到係有種厭嘅感覺啦。 你做咩讀書人、啊？ 嗰啲狀態嚟嘅，我覺得， 唉，即係好複雜。我同呢、這個你頭先所講嘅呢個中國文學嘅感情咧。唉，複雜過同呢個世界上任何一個男人啊！係，我都好想同任何一個男人有咁複雜嘅關係。 我同陶淵明嘅關係複雜過同任何一個男人。 姓陶嘅男人啦，咁因為其實嗰陣時咧，中學嘅時候，即係初中、中四之後分揀科啦，咁啊揀文科嘅，咁文科入邊一定有中國文學嘅。嗰陣時係讀得好有，應該話直到會考之前啦，都讀。应该话直到 A level 之前，都读得好有成就感嘅。那个成就感嚟自咩咧？嚟自我发现自己记忆力都几好， 即系当全班正在苦恼，哎呀，好难背啊！啲诗前后都即系搵唔到个逻辑啊，又或者即系文言文嚟噶嘛，你搵到个逻辑都唔解个字就搵唔到个逻辑噶啦，咁样咁大家都好苦恼，系背唔到啲诗啊，背唔到词嘅时候咧。我就已經解決了呢個問題。 即係嬲，我人生最嬲人，第一講就話自己有錢，第二就話自己記憶力好。嚇！呢啲嘢自己冇嘅嘢，極度羨慕住攞。啊、哎，我記憶力真係好好啊咁。 咁可能因為我記咁可能因為我記性好啦，我只係嬲啲人喺我面前話佢有錢啫。係 啦，咁因為你喺第二格，所以淨係睇第一格咯。係 啊， 嬲第一格嗰啲啊。 咁我就真係好記得嗰陣時係。覺得文學讀得幾輕鬆嘅，但係咧，我好記得會考之前咧，啲人係覺得我哋讀文學嘅人有光環㗎，因為佢哋覺得佢哋讀中文啊，有啲人已經覺得好難啦嘛。 係啊， 但係文學係比中文更加難啊。跟住咧，嗰時讀理科嘅同學好尊重呢讀文學嘅同學嘅， 我有㗎， 係啊，佢哋會稱我文學咧為中文科嘅純粹數學。你明唔明？即系啦，理科最难，佢哋就觉得系 pure math 啦。系啦，于是乎就咧呢个应该系难嘅同等嘅比例。 纯粹中文 pure Chinese 咁样 ，Chinese 唔 pure 啊！跟住然之后咧，去到大学嘅时候咧，我憎到佢，真系唔全唔想望见到佢。于是乎系咁走堂， 对得太多。 唔系，系因为我发现。我哋全班即系你知道读中文嘅时候，即系大学嘅时候读中文就全班一齐读中文啦。跟住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哋啲同学全部都系穿越嚟嘅。你一定系宋朝啦，点解你会咁熟啲宋词嘅？你一定系唐朝啦，但系你明明唔肥喎。但系所有唐诗，无论李白定系白居易，你都记得嘅。请问点解？ 转世啊，全部都系。 你哋一个二个带住古代嘅思想嚟中大中文系嚟屈我哋记，想点咧？咁样问我哋，系得屈我记，你哋系想点咧？咁样，因为嗰时真系觉得好挫败噶，即系我哋明明系考同一场嘅 A level。点解你哋讲嘅嘢我从来冇睇过嘅？ 哦，系即系佢哋讲嗰啲嘅诗词嗰啲。 系啊，佢哋举嘅例子啊，或者上堂 present 嘅时候用嘅一啲嘅理论啦、啊，或者点样啊？之后佢哋话 冇听过， 同埋有啲就口口声声话系预科教噶。 吓、 啊，你唔好侮辱我啊！我预科 我记晒噶 啦， 已经 啦咁样。我即系所以我就好谂起我哋之前讲嗰个所谓嚣张嘅讲法啦，就系、是、可能 A level 有啲人攞 A 咧，系因为最高分就系去到 A，、 啊、 而我攞 A 咧系因为我嘅能力真系只系 去到 A 嘅啫。 同一时间我系冇攞到 A 嘅。 咁但系你话嗰班好劲嗰啲穿越嗰啲人啦， 系 佢哋其实有冇？因为佢哋好熟嗰啲以前嗰啲状态，有唐朝有咩啦？其实佢哋嗰个人嘅感觉系咪有冇一阵除咁咧？你见到佢个人真系好文质彬彬啊，好有嗰种气质。 冇噶，我想话俾你听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冠名赞咗呢啲故事俾我哋噶、嗯，就系、是、咧一啲完全由佢个样睇唔出嘅朋友，一啲有啲秘密嘅朋友。 系， 因为话说我个祖伯啦。咁其實佢係有咧，如果你同佢 read 到同一科，你要即刻 drop 咗嗰科，即刻放棄嗰科，因為你無論同佢讀近代同佢讀古代文學，你一定會俾佢屈你記。 嗯， 而呢一個人咧，即係我頭先講呢個會屈機嘅祖伯，前即係學師兄啦，佢係每日冇三四點唔瞓，咁三四點唔做緊咩咧？就係、是、同宿舍啲人飲酒啊、傾偈啊、跳舞啊。 佢张进酒嘛佢， 你 有冇 谂 过？ 你解释李白呢一首系嘛？ 有冇谂过佢饮住酒？佢饮住酒，其实大家第一研究诗词歌赋啊，会唔会？佢进入咗嗰啲古人嘅状态 系嘛？但我想话同佢一齐饮酒作乐嗰班外国人嚟噶，因为佢个宿舍唔知咩打边都国际学生嘅咁样。哇！跟住我嗰日真系好嬲。我仲记得有一次我是、我哋好似一起收李白定系乜嘢？ 系， 跟住我系见到我哋， 我以为收你啲咩？ 唔知， 你哋一齐 李白诗，因为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嗰、那个诗已经唔系唐诗宋词咁简单，系直情专门到去到嗰个作者本身啦咁、哦、样。咁我好记得嗰一下咧，系我哋第一堂啊嘛，跟住系我哋四五个同学，我哋本来夹埋一齐 rap 啦，之后见到佢咧，我哋连第一堂都决定唔上，都冇乜上嘅必要啦，咁样样。所以嗰陣時大學，我因為我哋嗰邊讀四年嘅，咁到咗四年之後咧，我就有一種，哎呀，點解我會即係覺得自己中文叻咧？其實我係一個文盲嚟嘅喎，嗰種嘅你明唔明？嗰種嘅反省， 好文盲啊！ 係啊，唔係啊，即係當你身處一班咧，個個都 中文叻到乜咁样嘅时候咧，但系佢哋每一个都好谦虚， 系 都系话诶，其实我都查咗好多书，我先了解到嘅咁样。你讲大话，我明明见到你 Facebook 去咗日本，啱先翻，你几时有查过有查过字典啊？咁样嗰啲，即系跟住，但系你明明即系我就会觉得，哎呀死啦！我系咪即系太差咧？真系，所以我好坦白讲，呢种阴影直到依家为止都喺度、哦。所以我成日会喺我社交平台度讲话，我系文盲咧，嗰个唔系谦虚，而系我真系对呢个世界嘅认知。就只要你有四年嘅时间，你系同一班古人相处，你就真系会觉得你自己系文盲噶啦，俾你听。啊、哦！好烦啊！呢班人， 嗰班人中文咁好 send message， 咪都唔会好似我哋咁样样讲嘢噶。 咁唔系，佢哋会讲粗口添先。 古代嘅嗰啲咁， 唔系现代英文都有。 咁如果系好似啱我个情况讲，即系我啲好似好有兴趣想入手嘅话，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虽然你 想入手， 即系我想了解呢一样嘢，因为我觉得嗰样嘢。点解会戚起条筋？除咗我夜晚冇嘢做之外，就系而家做访问嘅时候，有时会接触到歌词。咁歌词里面佢都又系睇一篇嘢，有个中心思想去估紧创作人佢背后谂紧嘅嗰样嘢。我好弱嘅，其实，所以我即系听一啲歌，我要望住歌词要睇好多次，我先至 feel 到嗰样嘢。 OK， 呢个咧， 阿大师 系文盲大师系咪叫 睇医生咁啊？有睇症咁样。 呢个咧。我覺得啊，古詞自然有古詞嘅美好啦。咁我都好清楚了解呢件事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話真係想了解文字嘅美感同埋增加自己對文字嘅喜愛呢，我係建議大家睇新詩嘅。咁點解呢？其實之前呢 ,Eric 都有分享過嘅。即係譬如我哋踢歌呢，個 intro 得11秒。即係我得11秒個位講嘢。咁但係新詩，即係詩呢，佢就有一種嘅魅力，就係點樣用好少嘅字，但係可以講一個好深刻嘅道理出嚟。甚至乎係講一個好凄怨嘅愛情故事出嚟嘛，咁樣。咁所以呢，好多人即或者係我啦，而其實去到呢個年紀呢，都幾鍾意睇新詩嘅，即係你會覺得啊、哦，幾個字已經可以講得出一啲 重點啦， 係啦，又或者幾個字可能個故事去到最後咧有個反轉喎、哦，咁樣你就會覺得啊，呢、這個就係文字嘅魅力啦、哦。同一時間咧，你冇要解文言文嗰個障礙嘛。 哦， 系啦， 系、哦、文言文有另一个有另一剂障碍。 系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文言文对波斯有咩障碍，欢迎听翻上两个星期我哋解签。 我就系识得磨刀霍霍向爹娘咋？ 嗰两句嘢边度叫做文言文啊？佢同现代嘅讲法有咩唔同咧？咁样，所以我真系好明确地理解到咧呢一个咧，即系新诗啊，希望系可以令到波斯，甚至我自己都系啦，了解多少少关于呢个中国。文字之美， 而同时亦都因为准备呢首歌访问嘅时候，了解到咧阿卞之琳嘅呢个断章咧，我见人解释得好好，我就觉得四句嘅说话就已经讲到咁多嘅意思，而又放咗喺只歌里边，即系我觉得吸引嘅，令你有兴趣想睇落去。大家有兴趣自己揾下断章同埋呢首暗恋家，睇埋个 M V 你就会 feel 到佢点样样将嗰一个即系嗰首诗嘅意境系啦、放落去呢一个 M V 里边当中。石山街暗恋家。 从何要说起？会细致欣赏你，过程太滋味，便无力脱离，仍会在耳边记挂你的声线，却难以通电，或然没发现。

这世代怎么抉择，与地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但大个之后你先知道啦，细个嘅时候唔想翻学，好想快啲大个之后可以自己话事嘅人生，其实根本系唔存在噶嘛。第一首歌简嚟有今年嘅乐坛新人李仪，自己作曲嘅有呢一首，歌曲名称叫做《这世代》，我谂可能系每个人成长路上都思考紧嘅问题嚟嘅。 规则里被着差错，天天沉闷地工作，夜夜无谓地挥霍，最美好的却未碰过，总想过淡薄的过，但亦能热烈的过，听听最内在最想渴望怎么过，随追赶不分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安详，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推一自论，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框架，画出我一套空间去突破困难，这世代总可抉择，与地处总会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自定方向被人拦下便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当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角安详，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界， 在小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啦，小的时候如果讲错东西的话呢，唉，那些人就会跟你讲小朋友来的，真的童言无忌啊，大个讲错东西那些人就会告诉你，什么你这么不懂讲东西， 这绝乎和你才及空虚，都望着自己满面冷水，雨泪或是已泪到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与我共对，你的半句未见我，我已知道，我欠你自护物丧志全无法 地限于其道路，自问自辩但亦尽力地聆听过，着重为日后预备亦是为了我，想问你满意的一套，不过已经宣判出主管的图形，何解不准我抗辩，只许我接放或是以泪到人间失去，独个走，有影子与我共对。 都已经惯咗，很了解我，很慰解我，只得我一个，自由正中许多，奉承我的居多。每次聚会饭后话题成了无间断折磨，终于我锁上手铐，即使我再三上诉，你一旦冤枉，永远只得我被告。想做的事已经满足，为什么要关起心如失速， 而犯早假设有罪，心早已太累，不必再意，如今不稀罕犯我，即管狠批我，算我丢脸， 这绝乎你就任让自己满面冷水与泪，若是独断到人间失去，在这刻有影子与我共对。 之后简历有 AP 潘宇谦的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罪人物语》。讲到小的心愿，我还有一样很想分享的。 我关窗窗有雨也感冒，相信的错等待，我失去所有困境也早已中文相对，谁真只得我也好一个分罪，给讨厌必要的永不需再争取允许。我关窗窗有雨也知道跟你想更不去，我失去所有有心里思绪分隔不去，谁真只得我也好一个分罪，于黑暗中寄居永不需世间的抹去。 就是小个嘅时候，好希望可以同自己啲好朋友住得好近，成日咧去佢屋企一齐玩。咁大个之后，你梗系知啦，土地问题边有咁易啊？ 车上风的探访，耳边是你哼着儿歌。 无意找到一抹黑的痕迹，那种痕迹心出崩溃，门前有一切挑拨我。祈求仍天真的托付，哪怕终于满身有血，如海鸥冲散着快乐。 同如诗歌，如何能重新相信你安心躲于避祸？怀疑无时间季节，怀疑灵魂安葬，如何能重新拥抱你假装上绝方？我不是我 无意找到。 最新派代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雾门》，当中讲到的是希望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对未来的盼望不要因为任何的事情而变得不一样。虽然刚才一路讲小时候好像很好，其实大个都不是那么差的。 暴雨后有先到看到，暴雨后有先到听到， 心里面的约定，记得不要错过这些约定，不要令自己多了个遗憾。简直有陈建安新碟当中的这一首作品《约定的梦幻岛》。 问春情放肆过，谁又能评论什么？不管世事再变过，同路行的你，又会拉起我。就由过去过去吗？笑也会过吗？恨也会过吗？只要望更多。未知先到，我陪你闯过。恳请再为痛快过，又能放肆过，无论谁评论什么。天空已在放弃我，同路行的你，你会丢低我命运，我会再唱这阙歌，再打去计算结果，世界处处有更多，走去梦更多。难得一起，我们也不错。 约定的梦幻岛作曲有陈建安填词 ，Oscar。咁除咗听到陈建安把声之外，你亦都有 No White Boys 嘅 Van、李十一 Regine 同埋 Fiona。睇到专辑当中咧，陈建安就写到话喺作曲嘅时候，脑海边浮现嘅画面就系、是、啊，一班小朋友喺黑夜当中奔跑。虽然是黑夜之中，但是好像他们无所畏惧。但是小小哥明明好像大家都怕黑的。可能是因为有朋友陪伴，所以我们没那么害怕。穿过黑夜一定会天光的。无论天光之前有几黑，都有我陪你。简尼王贤最新派台作品《天光前》。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带你斗士或上岛。从头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这晚我学会这诗，这晚在平淡微笑，却学懂真挚。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佢出新歌啦，你谂住用佢个名咧创咗一个咩字句送俾佢啊？ 呢句啊，好好用噶。 望陈海荣，莫靠。 哇，呢句好有霸气啊！佢应该好中意啊。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我 J 陈海荣 ，Hi，Hello， 大家好。你系咪应该第一件事同人哋道歉先啊？ 点解啊？ 你咁样对待人哋隔篱嗰个 dance version 吓，好好啊，唔好道歉啦，我同你哋讲多谢，非常，我觉得佢做得非常之好，个神水好好，系条孖辫有少少黐线啫。 嗱，个孖辫唔系我扎嘅，严琼帮我扎嘅。 你个头可以扎到孖辫，你应该多谢我都嚟唔切啦，系嘛？但系都增添翻可爱两分咁样咯，都 OK 嘅。唔系，但我觉得你真系算劲，你系学到啲 detail 位，你睇片学嘅啫，仲要。 而家啲女歌手真系好善良， 边讲你都讲得出叫好。唔系啊，你知唔知我睇到我有几开心啊？有人咁认真学，我觉得好开心噶呢件事。 先攞咗卷嘢行出嚟，多谢佢先。 哇！望 陈海荣莫及。 所以呢一句就好啱講嘅，即係咧係阿 Chase 有啲嘢咧係叻到咧， 令人望塵莫及。 係啊，係車尾燈都睇唔到啊！ 哇，呢個寓意好啊！ 呢個好意頭啊，喂！ 其實我第一下係好快就閃出咗好叻瞓覺啊，好叻食嘢啊嗰啲，即係食瞓玩嗰啲係比較在行嘅。即係食嘢方面，我諗都好多人知道我比較大食啦。即係朋友嗌完一炸嘢。通常都有剩啦，咁唔好啊嘛，見到啲嘢食剩，咁你哋咪繼續傾咯，飲酒咯，你哋我咪繼續食咯，咁我就會食曬佢嘅， 食到尾嗰啲嚟嘅， 食到尾，由頭帶到尾，即係由細到大好 proud of 自己自助餐咧，即係啲隔離啲細路仔咧，仲喺度慢慢食雪糕啊，拎啲 waffle 炸啦， 炸啦，我一嚟就長腳蟹啦，一嚟就生蠔啦，咁就好快回到本嘅，呢件事我係好 proud 嘅，呢、這個可唔可以望塵可以莫及啊？ 呢個我覺得係因為睇佢個殼係唔似食咁多嘢， 梗係啦。好叻喎，因為 at least 我望你莫及咯，我做唔到咧。 係啊，食咁多嘢都仲係呢個身形啊嘛。 係咯， 瞓你又可以幾過分咧？ 瞓我亦都好在行嘅，你見我一樣好 proud。因為咧，我係呢個我覺得係好幸運嘅一件事嚟嘅，即係我係可以隨時隨地瞓著。 有冇試過一個最奇離嘅情況之下瞓著？我試過一路行一路瞓啊！ 哇！我試過喎，但係呢個係好有問題嘅，即係唔應該搞到自己咁攰嘅。因為以前大學上妝咧。即係會俾人 con 㗎嘛，唔知你知唔知我係嗰啲連續 con 五日啊、 哦， 連續 con 咗五日啊，跟住咧我行下樓梯瞓著咗，我向後跌啊，爭啲，我係嗰下離心力，個人先醒翻啊，原來可以離譜到行下樓梯都瞓著噶， 我想聽下合埋啊行樓梯。咁即係不斷地向下行，好似隻倉鼠滑碌嗰啲不斷喺度 坐喺度。嘅，因為唔係淨係合埋眼嘅，因為你通常隻眼好想睜大翻啦，所以係有少少反白眼嘅。咁、哦、嗰件事， 我哋點解你身邊冇人咁叫醒你啦？因為以為你鬼上身啊！ 我長期上堂咧釣魚，我都係好落力，好想擘大隻眼，所以都係反住白眼咁望老師。呢個都係我嘅強項，都係望塵莫及嘅，因為我反白眼係大細眼嘅。等陣影翻張俾你睇。 試一次。 即係，係呢個先係特異功能嚟㗎喎！我咁大個禮物見過人做得到喎、啊，我要咁耐，終於揾到我長處啦！原來 嗱，今日蘇音樂咧，我 Jason 阿永啦，咁啊，因為有你嘅新日派台作品啦，《虛擬人與我》嘅，咁啊，一開始我同阿瓊咧會先講，我哋聽完呢首歌，即係估可能有啲背後創作啊，或者呢首歌可能反映緊你係點樣嘅一啲嘢，然後交俾你逐樣揭曉嘅。 因為其實咧，我見到好多歌迷嘅 comment 啊，咁樣或者個故事啊，都覺得同隔離咧有啲聯繫嘅咁樣。跟、住我就喺度諗啊，調翻轉去，即係如果可以帶得出，令到大家有兩首歌有啲聯繫咧，其實會唔會喺你唱嘅時候，即係演繹嘅時候，雖然個曲風好唔同啦、但係你都可能要幻想緊，即係嗰種隔離嗰種嘅悲傷嘅情緒。 我估呢一個咧有少少無聊啲嘅，因為我聽嘅時候咧，我有一種好強烈嘅感，因為隻歌講緊即係嗰個虛擬嘅世界嗰種嘅交流啦。但系一路听咧，我一路觉得其实佢系极度alert咧网上世界嘅安全。你系喺处理一啲譬如可能网友啊，或者同网上嘅人去沟通嗰样嘢，其实你是一个有啲 lay back 嘅人啊。即系我就好想估呢一样系咪真嘅咧咁。 首先咧，严琼嗰个系错嘅， 哎、 但我好开心有呢一个误解啊。 有時創作就是這樣好玩嘛，你沒有刻意去想那樣東西，但大家去理解的時候令你看回，哦，原來有這種感覺或者有這個方向的，說實話我就沒有這樣想的，即是應該說創作開頭我們想個 theme 的時候，我們又想啊，隔離這個形容了可能2020的戀愛關係了，2021是怎樣的呢，我們有少少從隔離之後我哋谂点样去发展去2021甚至未来嘅一个恋爱关系，喺度呢个主题嘅时候系有咁样嘅一个叫做少少嘅连结啦。但基本上去到后段开始真系作啊唱啊嗰啲咧，就冇刻意去谂住隔离噶啦。我就好专注喺谂，真系嗰种好有隔膜嘅感觉，即系嗰个隔离已经唔系嗰块板嘅隔离，而系一个虚拟世界入边，其实好似好近，但个隔膜又好似好大。我覺得那種感覺是大家都理解到的，但是我想可能方法上跟隔離是似的，即是我都是當自己看一份劇本去投入那個感受，很多時候我唱歌我都是會想到畫面先的。 那那時的畫面我還記不記得是出現過什麼，還有甚至乎會不會有些畫面在構思 MV 的時候，咦，都可能有，就是提出過不如放在那裡啦。 有的有的，我的畫面呢，因為你知道錄音室呢很多時候隔著塊玻璃是兩層的，你才望到監製，那有些光線是會很錯的嘛，即是會有些影啊什麼的，其實我那刻的畫面就有點像那個現場的感覺，但是再放大十倍，可能我是覺得自己在一個玻璃室裡面，但我望到那個畫面呢，是周圍出面的世界很大，然後很曬吧，藍色啊，即是通是很凍很冷的藍色通的，跟住出面有人啊有車啊，但啲聲全部都是隔住層玻璃啊，這樣那個感覺，那我見到個畫面是這樣，我都其實有跟 MV 去講返啊，我見到呢啲色通啊會唔會可以用得返啊，咁最尾都真係有，即係成個色通都 keep 住好一個好冰冷嘅感覺囉。 即係其實嗰種咁冰冷嘅感覺我覺得其實好難傳遞嘅。係呀，即係因為好容易俾人覺得好似好平啊，好似冇情緒喺當中啊咁樣。咁所以係唱嘅時候點樣捕捉啊，又要有情緒喺嗰個，但又要拿捏同埋表現得到呢。 是啊，其實呢我覺得這件事的而且確是難的，還有沒有一個 final answer， 很多時候都是你當刻的選擇來的。那我自己和我的團隊，我覺得我們挺有趣的共鳴，就是我們很忠於當刻的選擇 的人來的，即是我們做的時候我們不會想， at least 我沒想啦，可能監製偷偷有想的幫我想了的，我不會去想哇人家聽這句會不會覺得我很沒有感情的，或者怎樣，我不會去刻意去想怎樣 adjust， 因為外面的世界你是怎樣都 adjust 不到，外面有十萬種人，你怎樣跟十萬種人去 adjust 是沒有可能的嘛。所以我去唱的時候可能我試了幾個 version 是那種冰冷淡一點的，接著試幾隻是很激動的，然後中間去找，哦，原來我想這段是很激動，這段是抽離一點，咁我自己做完一個咁樣嘅過程啦，試咗幾次啦，同監製，咁我哋就會慢慢有共識，哦，邊段係做啲乜嘢，點樣去做啲乜嘢，邊段剪啲乜嘢嘢，咁出嚟嗰個感覺就係我哋當刻感受到 嘅 咯。 編曲上面 Hers 去做嘅時候，有冇即係去傾一啲你嘅又頭先嘅畫面俾佢，等佢去塑造啊，定係點咧？ 其實編曲就好好嘅，因為 Hers 係真係識咗好多年嘅朋友咧，咩都已經好早就講，或者我哋好早已經升咗，唔使講就已經升咗，所以其實我覺得嗰、那個編曲的過程最正咧，就是不是單向的，不是我做完之後抌俾佢編，又或者佢編完抌俾我做。好多時係無論係之前可能天生二品啊，定係嚟到依家虛擬人與我，其實我哋都係會不斷 back and forth 咁樣抌嘅。即係可能虛擬人與我最開頭個 demo 係好簡單啦，即係琴啦，學乜都冇嘅。一我講咗個感覺啊，或者我想要嘅一啲畫面俾 Hers 聽咧，佢第一個抌翻嚟嘅嗰個編曲咧，哇！已經有打字聲啊，有車聲啊，剩啊咁樣，咁所以嗰啲嘢已經激發咗我錄音嘅時候有嗰啲畫面咯。咁亦都因為佢俾咗呢一種畫面我先，我錄完之後抌翻俾佢嘅，我個 focal 可能配合咗嗰個畫面嘅方向啦。佢又會再根據我個 focal， 哦，原來你呢度情緒係咁嘅，佢又再去砌翻啲相應嘅聲，所以其實好正嘅，即係大家都好就住大家，大家都好尊重大家嘅 input， 同埋大家係一個好有傾有講嘅合作咧。我覺得我咁樣係好好玩咯。 因為除了 Hurt 之外，鐘雪都係識咗好耐，即係其實成個團隊係一個好 friend， 我覺得即係成個做歌過程係咪就係好好似頭先咁講嗰種 smooth 過癮咧？ 我自己係覺得係好 smooth 好開心嘅，因為 我哋平時咧，即係都會聽好多唔同嘅歌啊，然後大家會去傾啊，哇！我中意呢首歌嘅呢一橛啊，點點，哇！呢首歌咁樣唔係幾好喎，如果咁樣處理會唔會得意啲咧？即係我哋本身已經好習慣有一個咁樣嘅討論啦。我同 Her 同鐘雪都會不斷咁樣討論嘅，所以喺做自己嘅歌嘅時候，其實就等於睇緊平時啲其他嘅作品咁樣喺度抌嚟抌去，喂唔係喎，覺得你呢度會唔會可以咁啊？即係好咩都有傾有講咯，係 smooth 嘅，所以我成日都話好幸運，就係個班底自己本身已經熟，又咁我哋喜好又好一致。 咁但係同 friend 一齊做又唔嗌交咧，怕唔嗌交咧？ 怕噶，怕噶，好怕噶，即係我有時提出一啲意見咧，即係始終。是做嘢还做嘢，但都是 friend 嚟噶嘛，我都好就噶，我惊噶，我惊 hurt 咗钟雪啊，有阵时即系唔知道要好小心咯。我会话想咁样咯，改唔改得？但系你唔改我都 OK 嘅，我都可以跟你嗰个嘅。跟住可能佢有时就改，有时就唔系咯，我都真系唔想改咯，咁你跟啦咁样，你试下用呢个啦。我真系觉得呢个系正啊咁啊。我觉得大家都珍惜段友谊之余，亦都因为专业，大家都好肯抽起朋友的那個關係，然後從大家專業的角度去俾意見咯。 咁你有冇發現同即係鐘雪同阿 Hers 兩個唔同類型的創作人，去表達你的意見嘅時候要用不同的 approach 咧？發現 其實都是嘅。阿 Hers 是一個超級 organize 嘅人嚟噶，即係佢因為佢聽啲嘢好細緻，然後佢諗嘅嘢亦都好分析得好 detail， 即係喺佢嘅專業上咧，佢有好多學術嘅原因嘅。佢唔係即係佢好有趣嘅，佢係一個既好理性，亦好天馬行空，好有創意，好有情感嘅一個創作人嚟嘅。所以同佢嘅溝通係好 detail 嘅，需要我哋通常係 list 咗一個 list， 有曬 point 分，呢度我想咁咁，嗰度想咁咁，呢度要執呢樣，咁啊逐個 list check out 嘅，係啦。咁呢個係好 organize， 即係好似開會式嘅做法嚟嘅。同鐘雪咧就 free 啲嘅個狀態，因為鐘雪自己都係一個好隨性、好 free 嘅人嚟嘅。佢你呢個唔得啊，跟住佢可能半個鐘內抌十個 option 俾你，咁啊，佢突然間隔多一個鐘啊，不如又咁啊。即係佢係好隨機嘅，佢隨時就抌啲嘢俾你噶啦，可能歌名都一個 list 咁樣有俾你揀嘅，咁所以係兩個好唔同嘅狀態咯。 曾經仲出現過啲咩歌名啊咁樣噶？ 開頭又最諗簡單可能係無疑伴侶，因為可能係咁重複啊嘛。咁我哋發現我咁樣講埋會唔會唔係幾好嘅？發現咧好多年前鄧建宏有一首歌叫《無言伴侶》，咁就覺得都唔好撞名，咁不如再認真啲諗下其他啦咁樣。咁中間係由於鐘雪佢我頭先講啦，成個 list 咁樣，同埋日以繼夜嘅咁樣抌出嚟啦，實在啲名都多到我少少唔記得咗啦，係好多個嘅。咁中間最後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幾 Q 嘅一個諗法，即係好似好 intimate 啊。就是讲紧我哋两个嘅故事咯，咁样，咁所以我都几中意呢个歌名。 之后到波城嗰个啦， 系啦，我呢个就系估紧你本人嘅嗰样嘢啦。 系啦，你嘅网络安全使用嘅习惯系点样嘅咧？好唔好啊？咧到底个 呢个我觉得有啲难答喎。其实我好难，我头先想好似头先回应严琼咁一下对错咁样嘅，但系呢个我觉得系 half half 嘅。点解呢？因为我觉得普遍嚟讲咧，我对网络嘅我都有应该系有一个 alertness 嘅，我未至于太过离谱嘅。但其实网络嘅我同现实嘅我咧系似嘅，似在咩就系、是、第一下倾系基本上咩都倾到嘅，即系好容易俾人感觉系冇乜防备心，好 approachable 嘅。咁我个人同真人相处，其实同网络上你只不过转咗媒介啫，我个人又唔会话变好多。咁所以呢方面系咁样嘅，个第一个 impression 系咁样嘅，但我個底咧其實係好保護意識高嘅，即係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哇好 talkative 喎，佢咩都黐線自己講曬出嚟啦，自己咁所以好多時咧，我 even 同新嘅朋友我係傾得好深入噶， okay。 但係嗰個深入係咪等於我冇一個防衞意識咧？其實又唔係喎，所以我個人係好難理解嘅，我覺得呢下嘢即係可能以前。拍拖啊，或者识朋友嗰个关系咧，佢哋都会觉得明明我好似同你好快熟咗，或者好快乜都倾到，但系点解原来可能去到好深好深嘅位置，就发觉原来你有埲好高嘅墙。 去到咩嘅情況之下，嗰度高牆你先發現原來你係會放得低，因為我覺得可能喺你創作歌嘅時候，有時同啲監製或者音樂人合作嘅時候，即係一定會傾到一啲好深入嘅嘢。咁頭先面嗰陣冇問題啦，但係如果要去到好深入嘅話，嗰埲牆去到咩時候你會好啦？我試下放低啦咁。 我覺得都因為依家個工作迫使我多咗放低嗰啲高牆。 嗯， 即以前可能不是很肯被人看自己軟弱的一面，或者我長期就好像被人看那個 很 bright 很肯講嘢好像很自信的一面，那我底入面其實很矛盾地可能又不喜歡跟人聊天啊，很想自己一個，很需要獨處啊，對自己很沒信心啊，或者對所有人的關係啊都想到很負面啊，即我表面好像很積極，我很相信朋友，但同時我亦都覺得很矛盾地覺得友情或者所有人的關係其實就是一觸即碎的，沒有任何 guarantee。 我依刻跟你很 friend， 很 friend 十年，那十年後第十一年不 friend 就不 friend 了，沒有東西說的，沒有計的，人是這樣，人是這樣的。但是你下將這些很負的想法丟出來沒什麼意思，所以我很習慣將那個最底的保護收給自己咯，即可能真的是監製創作要找自己啦，或者可能一些拍戏啊，有时需要了翻自己的东西，我才会拿出来咯。平时拿出来就无谓吓亲人啦，咁样咯。 新认识就话friend 住先啦，都唔知friend到几耐咁嘅。 系啦，冇理由一嚟咁样讲。我细个嗰阵拍拖系咁样同人讲吓亲啊，即系细个讲紧系中学初中咧，啲男仔可能想追下你啊，跟住我话拍咩拖啫？我哋唔会结婚噶嘛，咁其实迟早都散噶啦，咁你咪嘥时间咯。咁你依家同我讲你中意我，你有几中意我啫？你都是喜欢你追我而已，那算了好不好，即是很烦。 好啊，我是男仔，我好啊，算了。 其实很明显大前提是他不喜欢个男仔，你试下他喜欢个男仔点同玩法啊，傻仔。愿 意一起啊， 还不知道出击啊。 是啊，最后是那你会不会娶我啊，即 我 ready 了，我 ready 了。 我不介意拍几多日的这样。 是咁都可能是的，即以前好唔承认任何情绪嘅。我对人嘅关系啊，或者对自己任何情绪呢，我都唔承认。我唔承认自己开心，唔承认自己自信，乜都唔承认囉。咁就好似觉得係保护咗自己囉。呢个係好错嘅。慢慢依家学緊，亦都关自己嘅工作需要有多啲嘅 input 呢。即係好，呢个艺术有冇灵魂係好睇你自己有冇灵魂去表达出嚟㗎嘛。咁所以我慢慢學習緊。 幾好啊，我觉得就真係好似虛人與我呢首歌咁。好飄忽啊，好多嘢都。而且完全感受到嗰种嘅飄忽啊。 嗰种矛盾啊。 係啊，嗰种飄忽與矛盾啊。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姐姐。 習慣抑壓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枕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像朦胧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感觉 M 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吗？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冲击，无力。 真实见面，好事见面，我恐怕从此连牵挂。被拒绝对话，仍能阅读从前被反的话，连线好像能不受沉默。你为我笑过一下，难言作骂。 作曲林家谦、冯汉铭填词有钟树，编曲有 Hers， 其实主唱有我哋头先访问 Jason 呢一首《虚人与我》。 系啊，你唔可唔可以俾我嘅？系啊，头先佢话佢嗰个特异功能啊，佢翻白眼咧，咪大细眼嘅。 系 咁，我哋真系完咗访问嘅时候拍咗条片嘅。 系啊，只要喺呢个 Facebook 啦或者 IG 啊，留意骚动音乐。同埋 follow 我哋骚动音乐， 咁就睇到啦。 你就睇到佢呢个特异功能，话俾你听，真系好特异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8宗源头不明，累计11046宗确诊。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8名患者，包括任职市场策划的女员工、洗碗工人、安老院社负责人、影印机销售员、退休人士、秘书和2名家庭主妇。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14日累计新增236宗个案，包括197宗本地病例，当中69宗感染源头不明。一名63岁男子上星期五在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新冠疫苗，星期日呼吸困难，自行到医院求医，同日死亡。在九龙湾的疫苗接种中心，大批市民轮候接种疫苗，有市民说对科兴疫苗仍然有信心。负责营运的中卓医务集团主席曾华德说，中心每日有过千人预约打针，估计今日是会有大约20%的市民临时缺席。强调医护人员会向每名市民询问有没有慢性疾病等的状况。过往平均每日都会有1至2名的市民被建议不适合接种。本港一月零售业销货额及量同样连跌24个月，跌幅亦都稍有扩大。一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跌13.6%，销货量亦都跌14.5%。不过网上销售值系按年急升92%，占整体销货值超过7%。政府发言人话，本地第四波疫情导致一月零售销售持续显著下跌，农历新年亦都有影响，要合并二月的数据再作评估，预期零售业经营环境短期仍然困难，若果疫苗接种取得预期效果，将会有助零售业和经济复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的快线有意外，现在由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的交通都非常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首先就梗系要恭喜香港都有几组嘅音乐单位都陆续宣布即将举行音乐会。虽然入场嘅人数仍然受限，但系好多歌迷都好激动啊，因为终于等到香港都有 show 睇啦。唔单止系歌迷兴奋，感觉好似停止咗好耐嘅现场表演，终于都有机会慢慢恢复。好多歌手都好勤力练习，希望打醒十二分嘅精神。今日阿琼就同你听几首演唱会主题曲，呢几首歌都几得意噶。佢哋推出嘅时间咧，都系演唱会之前。当时宣传得好劲，希望歌迷咧都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就快速记得呢一首歌，到时喺演唱会上就可以全场大合唱。而呢一啲嘅作品咧，都一定会同演唱会嘅主题啦，又或者歌手本身喺演唱会上想分享嘅故事有好大嘅关系，咁先会被称之为演唱会主题曲。第一首听的是我的青春和我的回忆。 满天的星空下，我们许下了第一个愿望，希望我们永远都勇敢，挫折也不害怕，回忆起年少无知与轻狂。许第二个愿望，希望我们能改变世界，却被世界改变。我亲爱的朋友啊，你现在过得好吗？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叹时光从不留下？我亲爱的朋友啊，再疯狂一次好吗？有没有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呢？那动荡的一年，我们许下了第三个愿望，希望生活有暖暖分享，身体也很健康。后来的我们争吵与奔忙，许第四个愿望，希望我们能回到从前，却回不到从前。我亲爱的朋友， 来自台湾的人组合，他们叫做棉花糖，新歌歌曲名称叫做《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会刚才说是我的青春我的回忆呢？真的，他陪伴了我经历过高考和整个都几迷茫的大学时间。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后来在他们成军的六周年，当日是没有任何的预告底下宣布休团。咁休团其实休咗八年嘅，咁好多歌迷包括阿琼自己在内啦，我哋都觉得应该呢一世都听唔返佢哋两个再组合唱歌㗎啦。剛才可能喺歌曲当中你只係听到女声啦，女声呢就叫做庄娟英，咁呢佢会参与填词嘅部分比较多，而作曲嘅呢就係沈盛哲，一男一女嘅一个组合嚟嘅。点知喺八年之后啊，2021年嘅2月份呢，就突然之间收到咗呢个好嘅消息。他们不单止在一起之后都会在台湾有一些演出。于是乎在八年之后再跟歌迷见面，就有这一首《亲爱的朋友》。就好像你曾经有一位很亲密的朋友，八年之后再回来跟你见面打招呼，问你这八年过得好吗？刚才跟你说的是青春和回忆。

梗系有韦礼安曲词编监，嗰、那个名称叫做《儿立》啊。冇错啦，就系讲紧你三十岁时候嘅思考。而歌曲咧灵感系嚟自佢成日记得细个嘅时候，屋企人系会同佢讲一句说话，就系、是：，诶、欸，你而家唔好问啦，你大个之后咧就会明噶啦。而呢一首歌想讲嘅就系、是，我真系大个啦，三十岁啦，但系好似系一啲关于人生嘅道理，我真系冇因为我到三十岁而明白咯，因为可能我未经历过啦。于是乎喺歌曲最后咧，都话唔好有咁多怀疑啦。可能经历过之后咧，好多嘅问题就会有答案啊。而呢一首演唱会主题曲系非常之抵用嘅。咩叫抵用呢？其实19年11月嘅时候咧，佢嘅儿立世界巡回演唱会咧就已经开始啦。咁之后咧喺2020年嘅12月，即系佢过咗30岁之后，就有咗儿立之后嘅世界巡回演唱会。不过而家都净系唱咗台湾，因为大家都知道受到疫情影响。佢上去都冇得去边度其他地方唱，咁但系咧，你就发觉到其实《儿立》呢一首歌咧，系前后咧都系呢一两次嘅演唱会嘅主题作品。咁当然啦，韦礼安自己都话演绎嘅心情系十分之不同嘅。转个心情啊，开心啲嘅，亦系一个嚟紧阿琼非常之想睇，不过都冇乜机会睇到嘅演唱会。我是魏如萱。 刚买好的咖啡打翻口，衣服昨天才买的怎么办，整天就拿着手机看，喜欢的人喜欢别人，走路不小心跌倒， 哦，是哪里不对？ 我咧曾经都好担心嘅。做咗妈妈之后咧，会唔会变得正经啲啊、温柔啲啊、温情少少咧？好开心啊！艺如劝话吗？佢用呢一首歌话俾你听，无论佢做咗人生咩角色都好，佢都唔会改变佢自己搞鬼嘅态度。简尼曲词由艺如劝负责嘅 ，Have a nice day。亦都系艺圈嚟紧七月喺台北小巨蛋举行嘅 Have a Nice Day 嘅巡回演唱会嘅主题曲作品。我曾经都幻想过七月份有冇可能去台湾睇咧，咁样咁我而家已经放下咗呢、這个不可能嘅谂法啦。但我哋呢个演唱会咧，即系头先个歌词嘅内容咧，好表达到而家要 Have a Nice Day 嗰种心态，就系、是。你剛才聽到歌詞當中講了無數個其實是會令你心情很差的事情啦，有關於倒寫咖啡啊，咁樣有嗰周身唔聚財的時候啊，咁樣咁同埋唔知咩啲人係咁望住你啊，咁樣咁你唯有態度好差，你同佢講一句望咩啫，我係咁噶啦，咁想點啊，咁樣咁但係都係想話俾內心嗰自己聽，乖啦，今日係一個 nice day。咁之前咧喺开始卖演唱会飞嘅时候咧，都发生咗一件趣事嘅。佢话上昼咧开始卖飞嘅时候咧，门票咧系秒杀嘅。咁开头娃娃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佢系唔信嘅，佢系话：诶，你哋氹我嘅咁样。直到咧真系见到票务系统当中嗰个情况，同埋好多歌迷话：哇，加场啦！咁、最后都系加咗场噶，加场啦，买唔到飞啊！同埋最紧要系，原来嗰个网络塞车嘅情况系令到好多飞积住咗，要再放出嚟，歌迷再抢过嗰个情况，佢就话 ：Oh my god！ 我终于尝到天后级嘅滋味啦！因为其实台湾小巨蛋咧，真系可能系张惠妹嗰啲级数嘅人先会享受到呢一种极速秒杀嘅待遇噶嘛。跟住佢就喺 Facebook 问大家：啊、有冇人答到我？我系咪红啊？我系咪红啊？跟住好多歌迷答佢：系啊，你而家已经系天后级噶啦。之后有另一位天后啊。 跌到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好多人还在等我。我想我是一个倔强又平凡的人，我要尽力的，我正尽力着。那时候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开始有人为我加油，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像哭的心。 这位天后是杨丞琳。 大人们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一边听着听着，一边长成大人了。我不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努力就好了，也就足够。后变得坚定，我记得好清楚，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挥着手，像是一颗星星被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像哭的心。保护着前进，那笑着笑着就。 杨丞琳出道20周年，咁特登有一场纪念嘅演唱会啦。而呢一首主题作品咧，拣嚟李荣浩填词啊。呢20年嘅经历令佢像一颗星星，歌曲名称像是一颗星星。